开头第一首曲目来自周杰伦，这首歌叫做《本草纲目》。周杰伦只有一个，所以即使当时的吴克群也算是小有才华，走创作路线也很容易被大家忽略。所以后来呢，他自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转而走起了小男人的路线。在他的歌里面呢，你经常可以听到他自嘲的成分。这首歌曲歌词很俏皮，也很有意思，是一首小男人的情歌。跟你来分享一下吴克群的《男佣》。 太多，你最爱野蛮女友，把酒把不够，活该倒霉的是我，怕你哭怕你泪流，怕男朋友唾弃我，我只是你的男友。路上车太多，司机老五来接送，见识见不够，还要懂一点幽默，煮饭烧菜你不懂，擦地的错过全部都由我来做，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，如果你累了酸了瘫了我帮你按摩，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到晚上游，让你越过越轻松，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，气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，我是你的男友，一周全年无休，让你越过越轻松， 能不能忘记不说， 能说的走， 说太多，你嫌恶心又做作，假如说不够，你又嫌我爱不多，到底要我怎么走，那本说明书给我，我只是你的男友，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，如果你累了酸了瘫了我帮你按摩，我做你的男友，想够让你越过越轻松，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，如果你起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，我是你的男友，一周全年在你左右，如果你累酸瘫我帮你按摩，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到晚上够，让你越过越轻松，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，如果你起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，我是你的男友，一周全年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很多人非常羡慕周华健的状态，是家庭和事业都能够双丰收，而周华健只用了短短的一句话来回应，他说这是冷暖自知，确实当中的辛苦和煎熬只有自己体会了才会知道。来分享一下，这是他和任贤齐合作的合作作品，叫做《别傻了》。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，

起，点着烟蒂，回味你的呼吸，从左脑里未完的俗语，对着空气换季着你的问题，对自每次真实的相聚，跟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，沾沾自喜，拒绝的美丽不着痕迹，享受着与你的距离，也许喜欢怀念想想你，多一个道理。我关起满是不足的氧气，点着烟蒂，微微你的呼吸，散落一地断续的离语，对着空气换季着。 心跳着舞，是谁孤独的我眼睛变模糊，杀气粉碎了喉咙，惨烈音符，下一刻又复活，重复循环着没人问为什么，独自奔跑在森林中的寂寞，遥远的大头声被抛在脑后，你看我我就白富，我目睹的一切真实的存在，这个世界是心灵的残缺，还是现实已被忽略，睡得像哪吒，我在另外一个天堂，我在其中迷惘和悲伤，我写腾出飞剑，是你的下哪吒，回到现实中也一样，就算我在天堂已是悲伤， 黑暗势力炫耀死亡结果， 撕裂空间，肉眼看不见，自身战斗后的一切飞上天，银色的瓦依然像敌人前线，剑锋却不动停歇，我目睹的一切真实的存在，这个世界是心灵的残忍，

展翅高飞。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，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。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。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，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以前的歌手呢，很少像现在有一些爆红的一夜窜红的经历，很多都是成长了，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和努力，才熬到有出头的机会。而在当中呢，周华健就算作是一个典型了。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。心若倒悬，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活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胞尽断沉淀。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我会用你处处留下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嘴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嘴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定，让我在你身边。那一年受伤的情，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冷眼。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